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积极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实际上呢这个还不太明确，也没有有效的治愈办法，但是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延缓它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呢使绝大多数的患者保存有用的视力。它的发病原因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血糖的高低，再一个呢就是病程的长短因为这两个呢血糖和病程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的一个关键因素。从病程来说呢，因为糖尿病的病程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发展是密切关系的，病程的长短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决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糖尿病发病五年之内，不论你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患者，那么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都相对较低。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病高峰主要出现在发病五年以后，可见呢视网膜这个病变的严重程度与糖尿病的病程是呈一种正相关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发病率呢就越高，尤其是五年之后。第二个呢我们看血糖，血糖控制的指标我们经常说有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这三项指标。当然理想指标我们说空腹血糖在 4.4 到 4.6 毫摩尔升。我们的餐后两小血糖呢在 4.8 到 8.0 毫摩尔升。糖化血红蛋白呢应该小于 6.25 6.25%。实际上这里边呢我们说空腹血糖餐后两小血糖这个血糖水平它是反映血糖控制质量的一个瞬间的瞬时的一个指标，而糖化血红蛋白呢是血红蛋白闭糖基化以后的产物，它反映呢长期血糖控制质量的平均指标。因此呢我们说糖化血红蛋白作为糖尿病控制指标的意义呢那就比较大了，糖化血红蛋白每降低1%，那么二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性就会降低35%。糖尿病患者呢控制高血糖减少血糖波动都可以呢减少二型糖尿病 发生啊糖尿病四毛病变的风险。影响糖尿病四毛病的发展的因素呢是很多的啊，你像我们说血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那是大血管及微血管发生病变的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可以使得我们动脉血管内皮增生、硬化、管腔狭窄、甚至闭塞，引起呢视网膜的缺血缺氧啊，新生血管形成。因此呢，血压增高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是正相关的。可见呢，糖尿病呢控制血压也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血脂了。糖尿病患者呢常常出现这个脂质代谢紊乱啊，主要是呢他绝对或者相对的胰岛素不足，直接会影响我们体内葡萄糖和脂肪的正常代谢。过高的血糖不能进入人体正常分解代谢，所以导致呢糖向脂转化。糖尿病患者呢脂代谢的异常随着视网膜病变的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加重，脂代谢异常呢也可以增加血液粘稠度，导致我们微血管异常，这样呢会加重视网膜的渗出和水肿啊，实际上呢就参与了糖尿病视网膜的黄斑病变。第三个呢就是肾脏的功能。糖尿病的特征性的病变表现在微血管病变啊，主要累及肾脏、眼睛。那么糖尿病肾病呢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的机制有很多相似的基础和特征，而且这两个呢都是相互并存的啊。一般的我们说，如果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部分人呢都会合并有糖尿病的肾病，因为这两者呢相互并存，它的严重程度呢也成一个平行的关系啊。可见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微蛋白尿有共同的啊这个发病的病理的生理基础。再一个呢是遗传因素了。当然目前呢关于遗传因素对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影响报道的呢慢慢的多了一些啊。有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他的一级亲属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性也明显升高。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啊。关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传身影响因素都是很多的，我们上面提到了几条。另外呢，你像这个素素啊、炎症啊、肥胖呀、吸烟呀、种族啊等等啊，这些各方面的因素。但是呢，对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影响作用呢，当然还不太稳定。这个机制呢，这个研究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啊研究。那么，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非常复杂，因为它与多种因素是有关系的。虽然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至今呢还没有完全的阐明啊。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呢我们严格控制血糖，积极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定期复查眼底，实际上就是防止和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的有效手段啊，可以呢为绝大多数的患者保存有用的视力。如果你能够早期的适当治疗，五年内失明发生率会下降90%。可见呢，控制血糖和减少危险因素可有效的降低或者延缓糖尿病眼病的发生和发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我们说糖尿病的 并发症是很多的啊。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这个并发症。尤其我们上面提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的一个这个常见并发症，而且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容易致盲。但是关键还在于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要预防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当然和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是一样的，关键是要巩固血糖。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糖尿病人呢经常呢服用灵芝，因为糖尿病我们都知道，主要是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降低了，啊，它不能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而引起了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所以本质上呢还是在胰腺呢，啊，所以说我们呢，预防、保健、治疗。应该在胰腺上面考虑问题啊，不能单纯的以糖为准。灵芝里边的经过现代医学检验，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生物活性、药理活性、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你像灵的里边的灵多糖，灵多糖呢，它可以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啊，因为呢，糖尿病大部分人的个胰腺的微循环呢发生障碍啊，所以呢不能分泌胰岛素。贝塔细胞受到了损伤，那么多糖呢能改善胰腺微循环，让胰腺的供血供氧充足，这样可以改善胰腺的硬化啊，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维持呢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还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肝细胞是游离的糖形成肝糖原，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肌细胞是游离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我们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另外我们也发现有些糖尿病的朋友啊，糖尿病分泌呢是正常的，但是呢血糖还是升高，它的主要原因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缺乏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啊，因为这两个成分的缺乏就会产生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开始的时候胰腺呢可以分泌，因为它胰岛素有抵抗了，那么胰腺呢大量的分泌，时间长了以后呢胰腺也分泌累了啊，它就慢慢的分泌少了，这样呢也就会引起呢胰岛素的抵抗。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它里边你像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生素 B 族等等的，实际上就提供了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原料啊，它的原料主要是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那么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啊，可以大量的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这样呢就能在人体里边使得糖进入细胞啊，可以携带我们胰岛素和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B 细胞利用，降低血液里边葡萄糖的含量，使血糖下降。另外我们上面提到呢，产生胰岛素抵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胰岛素受体的缺失，因为胰岛素受体缺失它就会导致胰岛素通路信号的降低，从而呢使细胞摄取葡萄糖减慢，合成糖原的速率也会降低。而这个葡萄糖细胞胰岛素受体呢，实际上它也是这个脂蛋白、蛋白质类的物质。那么灵芝里边呢还有大量的优质氨基酸啊，可以合成呢优质的蛋白质啊，就是可以合成大量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而且呢灵芝还可以降血脂、减肥，这样相对的增加受体的数量，增加受体对胰岛素的亲和力，从而呢消除胰岛素的抵抗。灵芝多糖呢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使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不要受到细菌、病毒的损伤。同时呢，多糖还是非常强有力的抗氧化剂，提高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能力，保护贝塔细胞不受自由基的损伤，并且呢是已经受损的胰岛细胞得到修复，从而呢是这个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量增加，增加胰岛素的分泌，平稳血糖。